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大家平时在看电视听广播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或听到这么一个概念，叫做升级，比如说产业的升级，技术的升级。但是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跟它相反的一个概念，是降级。今天我们讲的降级呢，是指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消费降级。另外一个理解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在满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如何避免浪费。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来自北京的唐女士，她在生活当中啊，尽量的不用包装箱和包装袋，同时她呢，重新呢利用周围能用的东西，她呢只在网上呢购买狗粮，除了这之外呢，她几乎呢不网购，同时从来不订外卖食品。同时啊，她去的那个超市更加的特别，因为呢，她去超市的时候呢，会带一个空瓶，在超市那个地方呢，把自己想买的醋和酱油放到自带的那个空瓶里面，然后呢带回家。她还会呢把厨房的垃圾做成肥料，可能呢会来这个浇花等等。唐 34 of Beijing 从不用哈，那么避免使用，用了一个动词叫 avoid。那么这个词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我们今天呢，简单的再强调一点，用 avoid 这个词的时候呢，它后面要跟名词或者是名词性的词组。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 avoid packages， avoid packages。如果大家想用使用这个词的话呢，那么后面这个 use 要变成 using， avoid using。Packages, avoid using packages. 不用 using 的话呢，直接把这个 package 放到后面也是可以的。Avoid packages and 后面出现了跟环保密切相关的两个动词，不难哈。那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reuse, reuse. 第二个词呢叫 recycle.Recycle， 那么这两个词它的共性呢，都是在前面有个 re， 表示呢再一次的意思，再一次的使用某一个东西。recycle， 那么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循环哈，循环 recycle。那么 reuse and recycle as many things as she can， 尽量的哈，重新的利用和使用。或者循环的使用呢，生活当中能用到的一切的东西。She only buys dog food online. Dog food 我们知道呢是狗粮哈，狗食 online, and never order takeaway food. Takeaway 我们讲过是一个合到一起的，表示说外卖。She says she goes to a market.那么看一下后面这句话如何来翻译，他去的那家超市呢，让他自带空瓶子，他可以把呢所买的酱油和醋呢放到这个空瓶子里面，然后呢带回家。 She goes to a market that allows her 让他 allow 这个词哈 allow her to have a bottle she brings refilled。 我们知道 fill 是填满，Refill 呢表示再一次的填满， have bottles refilled。 同时啊，这也是一个哈英语里面有一点难度的一个语法， have something done 表示把这个瓶子啊弄满了。那么同时啊，这个填满弄满这个动作呢，不是说这个唐女士发生了，而是由超市的工作人员哈把这个瓶子给她弄满了，所以呢用的是 have something done 这个词组。生活当中我们的自行车坏了哈，我们的手表坏了，我们会说呢 have the bicycle 或者是 watch repaired， 希望同学们哈、啊、能够了解这个有点难度的啊这个语法现象。With cooking oil and soy sauce， 那么两个经常买的东西，一个是我们的食用油，另外呢是这个酱油。And she compost kitchen waste， 今天我们又遇到了把什么东西做成肥料。Compost, C-O-M-P-O-S-T, compost, C-O-M-P-O-S-T, 厨房的垃圾啊 ,kitchen waste, kitchen waste, 这个词啊我们会在小区的垃圾桶里面会发现这个词哈、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大家的垃圾分类啊，那么有些呢像瓶子啊纸啊，那么还有一个桶呢叫做 kitchen waste, 那么希望同学们啊看准之后呢把垃圾放到应该投放的桶里面。除了哈、啊、使用呢可重复使用的这个布袋啊，他尽量呢不用塑料袋，同时啊他在吃午饭的时候呢使用那些可循环使用的这个午餐盒。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呢，一定要把干食物和湿的食物呢分别包装哈，比如说像水果啊、面包啊、豆腐啊、馒头等等哈，根据它不同的干湿的这么一个特性呢，把这些食物呢给它区分开。 In addition to avoiding plastic bag 塑料袋 plastic bag in favor ofcloth one， 这里面讲到这个布袋哈，这个布袋我们用这个 cloth，cloth，c-l-o-t-h。那么这一次大家千万不能念成 clothes，clothes 的话呢，表示衣服的什么什么东西了。如果把衣服后面这个 es 去掉的话呢，它的意思呢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发音也随之呢发生变化，从原来的这个 clothes 衣服，那变成了 cloth，c-l-o-t-h。把 es 去掉，同时呢发音从原来的 o 变成了 o 音啊，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在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布料哈、啊、这个布呢是一个经常呢来迷惑大家的一个词哈、啊、比如说我们讲的这 cloth bag， 那么表示说呢这个布袋。另外呢我们说的 tablecloth 是指我们这个餐布。 She use reusable lunch boxes 可循环的午餐盒，carefully packing dry and wet items， 一个是干的，一个是湿的那些食物哈、啊。后面这个湿呢，用这个 wet， W-E-T， such as fruit, bread, tofu and steam bun separately。哎，这里面面包哈、啊，我们再说一遍 ，steam bun， steam， S-T-E-A-M， 是蒸汽的意思哈、啊。后面呢有一个副词叫 separately 啊 ，separately， 我们知道 separate 表示分开的。比如说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营业员会问啊，比如说两个朋友一起去购物，会说你们俩一起结账呢还是说分别结，那么你会说呢 please separate 啊， separate 表示分别的分开的。同时啊他想呢纠正这么一个概念，大家会错误的认为哈，他过这样的生活就意味着呢他准备呢过一种单调无聊的生活。 However she is keen to change， 这个里面讲到是 keen K-E-E-N， 表示非常热心，特别迫切的想做一件事情、啊、Be keen to do something， Be keen to do something、啊、表示一个人想希望做一件事情。 To change the idea that in doing so she goes for a boring lifestyle， 简单的无聊的生活方式叫 boring simple lifestyle。 很多人认为啊，他们这些环保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啊过于简单，过于单调，但是啊，他认为生活方式呢有很多的选择，有很多的可能性，你完全啊可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愉快的方式过上绿色的生活。他过着相对呢简单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并不是说呢无聊的哈，没有任何情趣的，因为这样做呀可以帮助他哈从呢物质的欲望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那么同时呢省下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呢追求自己很多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Many people have the idea that environmentalists lead a simple life. Environmentalist， 那么这个词我们看一下分成两部分哈。 Environment我们讲过表示环境哈、啊、environmental 环境的后面加 ist 表示一类人哈、啊、那么就是指呢环保主义者 environmentalist lead a simple and boring life， 简单的无聊的生活方式。 I want to show that there is another possibility， 他想证明一点呢生活呢有很多方式啊，很多的可能性， 不是说呢每一个人都要过同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有很多的 possibility。 因此呢，同学们在说一个观点的时候呢，如果说为了避免呢跟别人产生不必要的直面的冲突呢，就可以说呢 Well,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nother possibility， 有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可能，我希望呢您可以呢再考虑一下啊，您再呢能不能再想一想等等。 You can live a green life，绿色的生活，后面两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令人满意的愉快的方式，一个呢叫做 fulfilling， 第二个呢是 pleasant， 两个形容词表示说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生活的态度。第一个呢 fulfilling 表示说令人非常的满意哈，能够完全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fulfilling， F-U-L-F-I-L-L-I-N-G， fulfill这个词呢表示呢满足哈，能够完成什么一个愿望一个梦想，后面加上 ing 表示说令人满意的。而愉快这个词呢不难， pleasant 啊 pleasant。 I lead a simple life and thus liberated from the burden of material desire， 因此呢从物质欲望的束缚当中解放了出来， liberated 啊 liberation 解放，而这里面做一个动词哈 liberated， L-I-B-E-R-A-T-E 哈 liberate， 那么大家呢也完全可以用这个 free 这个词哈来替换 liberate， 没有问题啊，从什么当中解放出来哈，从物质欲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from the burden of material， 后面这个 material 呢是指我们物质的这个词哈， material desire，物质的欲望。那么唐女士呢，她在两年前开始对零浪费哈这么一个想法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She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idea of zero waste 2 years ago, she says。 哎，那么今天我们换另外一个词来表示说尽量的不产生废物哈，那么对我们的生活呢采取一个负责任的哈不浪费的一种生活方式呢，还有一个词叫做 zero waste，零的哈 zero， 我们学过 waste 浪费哈，他呢两年前对这个 zero waste 生活方式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啊在2016年他建立了一个社交的媒体账户推广零浪费这一概念，目前啊他已经累积了超过 1.3 万名粉丝，其中啊大部分都是女性，他们当中三分之二呢他们的年龄在18岁到呢34岁之间。 So in 2016建立一个社交媒体的账户呢叫 media account 啊，这个 social media account 我们讲过，目的呢是 promoting zero waste， promote 我们原来也讲过很多遍了，推广促销啊 promote zero waste。 She has now amassed more than 13,000 followers。 哎，今天我们学一个新词哈，囤积了累积了哈，表示攒下来的，我们用一个是 amass， A-M-A-S-S。那么这个词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首先看一下 MASS， 它作为名词呢表示说一个东西的数量一个东西的质量，比如说物理的时候一个物体的质量会用 mass 这个词，同时啊这个 mass 也可以表示群体的数量特别的大哈，表示说老百姓 mass people mass people， 但是呢在 mass 前面加一个 a 呢表示说呢数量的一个积累，所以说今天我们学了另外一个词表示积累了多少多少的一个数量， amass more than 后面加一个数量就可以了。 Most of them women of whom 2/3 are aged between 18 and 34， 他们的年龄段呢大概在 18 and 34。那么通过这个账户呢他成功的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呢招募志愿者，同时啊组织了当地的一些零排放或零废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开展了一些讲座。他说啊许多啊母亲啊希望为他们的孩子呢留下一个更好的环境，因此啊很多的母亲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参加活动。 Through the account she has managed to get volunteers，讲过了哈，志愿者 in more than a dozen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ho organize local zero waste activities， 当地的一些零排放哈或零浪费的一些活动 such as workshop。 我们知道这个 workshop 呢表示说一些讲座。 Many mothers with a keen desire 非常强烈的一个愿望 to live a better environment, take their children to such event. 我们知道每一位母亲啊都希望呢为自己的孩子呢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啊，很多的母亲特别热衷于参加类似的活动。同时啊，他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份中英文的双语的指南，他的目的呢是展示如何在21天内呢从零开始成为一名合格的零废物的一名环保战士。同时啊，每天要练习一项任务，比如说非常小的一件事情，用手帕来代替呢这个纸巾。Tang has published a guid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nline that aim to show you how you can start from scratch. 哎，这里面学到了一个词呢，从零开始，也可以理解成为呢白手起家啊，这个 scratch。S-C-R-A-T-C-H 表示说呢从零开始 start from scratch， 比如说我们在形容很多成功人士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词组 start from scratch。 To be a zero waste warrior in just 21 days each day practicing a task such as using handkerchiefs instead of tissues， 我们比如说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用这个手帕来代替呢这个纸巾。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ang 34 Beijing avoids packages and reuses recycle as many things as she can. She only buys dog food online and never order takeaway food. She says she goes to a market that allows her to have a bottle she brings refilled with cooking oils and soy sauce, and she composts kitchen waste.In addition to avoiding plastic bags in favor of class one, she uses reusable lunch boxes, carefully packing dry and wet items such as fruit, bread, tofu, and steam buns separately. However, she's keen to change the idea that in doing so, she goes for a boring lifestyle. Many people have the idea that we environmentalists lead a simple life. I want to show that there is another possibility.You can live a green life in a fulfilling, pleasant way. I lead a simple life and am thus liberated from the burden of material desire. She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idea of zero waste 2 years ago, she says. So in 2016, she set up a social media account promoting zero waste. She has now amassed more than 13,000 followers, most of them women, of whom two-thirds are aged between 18 and 34. Through the account, she has managed to get volunteers in more than a dozen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ho organize local zero-waste activities such as workshops. Many mothers with a keen desire to leave a better environment take their children to such event.Tang has published a guid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nline that aim to show you you can start from scratch to be a zero-waste warrior in just 21 days, each day practicing a task such as using handkerchiefs instead of tissue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我爱白鞋子，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那 Jason 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如果你看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白色鞋子，你会用英文怎么表达呢？ I love my white shoes， 对吗？我爱我的白色鞋子。哦，可是如果这双鞋子弄脏了，你的心情会怎样呢？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Pete the cat， 皮特猫他会怎么做吧。Oka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ete the Cat. I love my white shoes.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是皮特猫系列里面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我爱我的白鞋子》。你准备好了吗？ Pete the Cat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In his brand new white shoes. 皮特猫啊穿着一双崭新的大白鞋子在大街上散步呢。Pete loved his white shoes so much. He sang this song. 那皮特猫呢非常喜欢他的白鞋子，他美滋滋地唱道 I love my white shoes,